就这还有脸高呼节奏呢？叶修在此时插了一句。黄少天大怒，顿时想起自己高呼这是胜利的节奏时，这家伙就在那里阴阳怪气地说了一句他看不出。很显然，叶修也是清楚黄少天风格的，所以料定他和周泽楷的配合最终肯定是要出状况的，所以他不慌不忙。结果黄少天在自己刚高呼完胜利的节奏，就立即走错了节奏，连周泽楷都出声表示了一个疑，可见那一下他的决断有多失败。什么胜利的节奏？这是自己给了自己一个嘴巴的节奏啊！ 都别动，私人恩怨，单停！ 黄少天突然怒道。所有人都愣了愣，角色转来转去，拧着视角，像是在互相张望似的。跟着沐雨成风的手炮从肩上卸了下来，风城烟雨高举的法杖也落下了，一枪穿云的双枪插回了风衣的枪套。好容易赶到场的于峰左右看了看，终于也把重剑插到了地上。他们 B 队的人都停手了，他又是黄少天的旧队友，这个面子当然不能不给。于是就轮到所有观众瞪大眼了，这是什么情况啊？这是团队赛呀，居然所有人真的停手，然后放这两个家伙单挑，真是太不严肃了呀。历届全明星对抗赛就要数这届最不严肃了，牧师都上擂台了，现在团队赛里又搞出单挑了，这还算什么团队赛啊？但是还真是有趣儿啊。现场在安静了片刻后忽然就兴奋起来，这次全明星真是花样迭出。不严肃不严肃有什么关系？严肃的比赛每周都有十场，大家有时还偏偏就想看看这种不正经的比赛呢。这边一个个的角色都停了，另一边呢，萧时钦的生灵灭道阵后本来是想插手帮唐昊的，一看这情形也不知如何是好了。 这边呢，也让他们单挑吗？ 萧时钦问着。王杰西和唐昊还打成一团呢，没人理会。这边几个角色已经站成了一个圈，把居莫笑和夜雨生凡围在了当中，一秒化身观众了。萧时钦愣愣的又左右看了看，最终他的生灵灭也拎着机械箱跑到这边站圈来了。 你确认要这么做吗？你死之后你们队可就要少两人了。 叶修说道。 呸，死的那个是你。 王少天说。 就凭你的节奏吗？ 叶修插道。 滚。 王少天被插中要害。 好吧。 叶修操作着军魔校朝前迈了一步。王少天深吸口气，一边发了个杀手的表情。叶雨生凡的太刀冰雨提在了身上，正准备拧身冲上。 等等， 叶修突然叫道。 干什么？ 黄少天大怒，自己刚才的气势很足来着。 裁判能听到我说话吗？ 叶修叫道。片刻的沉默后，公共频道里系统消息。 干嘛？ 观众笑翻，这可是系统消息，居然发出这么有生活气息的公告，好有趣儿。 能不能申请一下暂时封闭一下语音啊？ 叶修说道。 去死吧你！ 黄少天大叫，再不留情。叶雨生凡剑光甩出，起手拔刀斩。叶修不退，直接一个滑铲操作，居莫笑从剑光下抹过，直接切入抢攻。叶雨生凡却已在此时跃起，银光落刃，直朝地上滑来的君莫笑刺去。君莫笑横在地上，千机伞却已成矛形态刺出，一记龙牙直指半空中的叶雨生凡。矛长剑短，这一击怎么看也是叶雨生凡会中招。但黄少天不愧为顶尖高手，如此情势竟然硬生生将落下的剑刃搭到了千机伞上，将两相攻击化成了招架。两件银武撞在一起，叶雨生凡的身形趁势朝后落下，剑光又是一抖，却是一记仙人指路抖了出来。这一技能是吹飞攻击，但此时君莫笑还横躺在地， 显然不可能被吹到地底，所以这一季的吹飞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会转成一定的僵直。叶修深知此点，巨木像朝旁一个翻滚，仙人指路剑光抹下，切得地上泥土翻飞。翻滚避过的巨木像顺势已经站起，一枚手雷已经丢过。夜雨生凡收转的剑光顺势一抬，轰一声响，手雷在两人之间炸成一片火光。所有人紧张地注视着这一场对决，连丝毫瞬间都不想错过。两人的角色此时生命都不算太多，双方都只需要一个机会就有可能终结对方。职业选手的攻击可从来不是甩一个技能出去就了事儿的，当一个技能命中时，接下来肯定会追加更多的攻击来连击制造伤害。此时两人打得颇有小心，显然知道眼下情形，一击命中很可能就将决定胜负。手雷炸开的硝烟尚未散尽，巨木啸却已抢出攻击，暗夜斗篷从硝烟中穿出，显得十分诡异。但是黄少天对叶修的手段和伎俩那也是领教的太多了，这种时候岂会不防？手雷被砍爆的一瞬，他就已经先一步让叶雨生凡后跳避让了。暗夜斗篷甩了个大空，黄少天不免要得意一下，正准备开口说点什么，地下泥土微松，地心斩首术。巨魔啸竟然突出地底飞起，引得无数人都惊叫出来。黄少天的反应之强悍在此时可就反映出来了，这一击可不在他的料算当中，全凭触发时的反应和超高手速，夜雨生凡硬是一个后跳，而且剑还能砍出。只是此时再操出一个技能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，这只是一记普通攻击。巨魔啸地心斩首术跃起，直接就将这一剑给荡了开去，另手一扬，朝着夜雨生凡面门就是一打，抛杀。这技能的致盲很讨厌，黄少天连忙将角色视角半转，但也知对方必抓这种视角移开的瞬间，手中剑一斩，却是使出三段斩，让角色飞快移动起来。抛杀没能让夜雨生凡致盲，而三段斩也没有让他移出太快。黄少天这三段斩也是小区域内一个两步移动，夜雨生凡在剑光晃动下瞬时就已闪至君莫笑身后，三段斩的第三斩落下，结果君莫笑不及转身，千机伞却已甩扛肩上，哗一下撑掌，这一斩终是落在了盾上。不过盾也不是完全抵御伤害，斩在盾上一剑，黄少天也觉得自己是小赚。强攻吗？黄少天此时脑中突然蹦出这个念头。君莫笑的生命比他还要少一些，毕竟之前经历过他和周泽凯的联手强攻，似乎就是靠盾抵消伤害，如果自己的攻势够猛，输出够强的话，也有可能将他强行解决掉。黄少天这刚孵出这个念头，那三段斩第三段的斩击都还未收回呢，却不料君莫笑都不收就已经一个后跳。 你这家伙真是太鬼了， 黄少天骂道。这一跳散盾直接贴他身上来了，夜雨生凡哪里还有施展攻击的空间，倒是要小心散收了以后这散人的贴身短打了。等等，不对，这怎么？黄少天诧异地发现自己的夜雨生凡居然是眩晕了，这他妈是……黄少天猛然反应过来了， 这是盾击啊。 围观中的一个人说，大家转视角一看，王不留行， 你怎么过来了？ 萧时清一边说着一边转了转生灵密的视角。 打完了， 王杰西答道。果然那边唐昊的唐三打已经不见，显然是被击杀。而这边的这场单挑呢，大局也定，黄少天已经只剩下嘴炮，言辞中充满了憋屈和不甘。扛着伞一个后跳，是挤占夜雨生凡的攻击空间，自己真是太甜了，这他妈是盾击，骑士的盾击，命中后可以直接制造眩晕的盾击。黄少天没意识到，一来盾击不是转职前的低阶共享技，二来这玩意儿撑起下意识的念头都是伞， 盾的作用是有的，但真的没当正经的盾。再来就是这么扛在肩上一个后跳，谁会想到这一下中居然包含了盾击这个技能。眩晕了的夜雨生凡，居魔校施施然摆好了架势，一同连击。生命不多的夜雨生凡撑不住这一波，最终在黄少天一片骂声中倒下了。至此 A 队只剩两人，周泽凯和刚入阵就已经客串了一把观众的萧世钦。 B 队呢，生命有参差，但五人齐活，比赛结果似乎已经没有悬念了。王杰西打完堂号，王杰西回来的围观站位，萧世钦一看都懂，那是能瞬间和叶修联手对他这个机械师形成夹攻的位置。 那就这么着吧， 萧世钦看看大家说道。 咱们这是干嘛来了？ 于峰问萧世钦。他们两人道，看了两边单挑，然后就基本已经没有然后了。 要不你俩也单挑一场？ 旁边其他人起哄。 算了吧， 萧世钦显得兴趣不大的样子。 就是算了， 于峰也是意兴阑珊。 那就结束吧， 王杰西说的。王不留行扫把一挥，就朝身边生灵灭打去。萧世钦呢也是下意识的反应，立即就闪避还击，跟着五对二一通斗， B 队的最终胜利毫无压力。全明星对抗赛结束，无论现场观众还是电视台前的观众都还在回味着。最后五对二没有太多可看，但是之前那真是亮点无数啊。比较尴尬的那就是电视转播方了，最后的团队对抗可说是全明星活动的盛宴的，但是这次盛宴其实一共不过五分钟。 只有五分钟吗？ 随后才察觉到这点的观众都觉得不可思议，实在是这五分钟有太多太多的内容了，很充实。